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黎明大街建设工程，他查看70层超高楼住房建设工地等各处，对人民军军人和建设者的斗争成就表示了赞赏。他在现场主持协议会，讨论了提前完成黎明大街建设工程的问题，并采取了相关措施。在这之前，朴凤柱总理考察山梨县煤矿，并讨论了增产煤炭的问题。